咧就約咗啲 friend 食飯啦，撇低咗 Tony 佢哋，咁啊去邊度食咧？去慈記食嘢噶，係咪呢度？喺呢度啊嘛，喺裏邊啊嘛，佢哋 go go go。 最招牌的呢一個， 我係 雲吞麵，點解咁好味呢？就係因為佢用咗呢個大地魚魚乾啦、蝦乾啦、豬骨啦，熬幾個鐘咁樣。 哇，咁豐富嘅！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獻，而家最適時，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，欣怡、J 風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適時。 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又有这个又有嘢讲啦，我系啦，咁啊，真系有 讲着数， 有好消息讲， 系有好消息， 系啦。咁之后咧，就继呢个慈记云吞面加之后，再隆重推出甜品大王。许留山的现金 米， 系啦，咁同样是8折优惠，咁每张面值20蚊，咁而家要16蚊就买到啦，咁同埋仲有慈记现金券，每张面值50蚊，只系需要40蚊就可以买到啦，同埋想用优惠价享受香港著名食肆美食，搵人民超市啦。系啦，咁你留意咧，就系呢个现金券咧，净系可以自取，唔不设送货嘅。咁购买现金券就唔能够享有人民超市嘅现金回赠。好啦，咁我讲完第一个消息，第二个到。Thomas 讲啦， 咁近日天气骤降，又冻又干燥，咁系时候进补啦。咁我哋有大厨系列嘅养生鱼汤系列，川宫白子鱼头汤同栗子粟米三斑鱼汤已经正式上市，每包750毫升，约4碗份量，用料充足，只售90蚊。咁另外红焖白毛羊肉质绵嫩，羊酥味淡，滋味无穷。每克約重900克，只賣200蚊。咁想方便又快捷享受住家靚湯同美味羊煲咧，咁就快啲上 www.25686811.com 人民超市網站訂購啦。咁購買滿500蚊即可享免費送貨服務。 嗯，好， 好，哇，咁多好嘢啊！咁大家留意咯，好， 好，繼續。 咁跟住落嚟咧，再講下啲南美洲嘅威水嘢啦，嚇。咁當然其實亦都講自己威水，因為我都去過其中7788啦，咁樣。咁講過啦，當然亦都係世界上咧係最大嘅熱帶雨林。咁當然就亞馬遜嘅森林啦，亦都係世界上最大嘅嗰條河。咁當然唔使講，就梗係亞馬遜啦嚇。咁、最大咧，其實就如果你話講單一，即係由個源頭去到出海咧，佢就未必係最長嘅。嗱、呢個咧，其實全世界拗都好緊要嘅、你知啊？我記得我細蚊仔嗰陣時，有啲人就話：，我哋長江係世界最長嘅咁啊嚇。咁、中國人咁講啦。咁、但係美國佬就話：，梗係唔係啦，墨西哥比河係世界最長嘅咁樣啊。美國人咁講啦。但係埃及人就話：，梗係傻咁啊，梗係尼羅河最長啦咁樣。其实好多时就睇下你点计吓，咁啊美国佬咧其实咧打矛波噶，佢嗰阵时咧就计埋嗰个支流密苏里河啊嘛，啊即系个 Mississippi 嘅一条好大嘅支流就系 Missouri， 咁佢计埋 Missouri， 咁就佢梗一定系最长冇得挥噶啦，咁但系啲人话你冇理由咁计，如果咁我哋黄河加埋淮河，咁又可能长过你啦，系嘛，我哋咁啊淮河，咁所以我哋唔应该计嗰个旁支嘅，咁嗱尼罗河就好均真嘅。 系， 因为基本上就冇乜大嘅旁支，一条直线咁样。咁当时就话一直线啦，好似尼罗河最长。咁但系而家咧，我去到巴西咧，巴西嗰个响度咧，佢又拍心口话，其实我哋系最长，唔定止长啦。当然咧，其实亚马逊咧系由好多好多条河所组成嘅。 系、嗯， 当然佢一条主河啦，佢就叫做亚马逊啦。但系周围仲有好多河，咁所以咧其实嗰个叫做亚马逊盆地，即系 Amazon Basin。但系佢一样嘢咧，一定冇人同佢争噶啦，就系个流量啊！哇，即系佢即系每秒钟几多水啊通过啊吓，个流量一定最大嘅。当然你上游好难计啦，就系讲个下游啦。如果下游比下游，哇咩尼罗河啊、长江啊、黄河啊、墨西哥比行埋一边，直情系争好多个唔系马鼻啊，直情成个马身都争晒，所以佢个流量系惊人。咁你去到亚马逊咧，系真系好明显咧，你喺一个岸咧系望唔到对面岸嘅。成个亚马逊河系条海咁嘅，即系成个海咁嘅。 哇，原来咁 望唔到对面 嘅，好 系啦，好阔， 真系望唔到对面海。 嗱，倒翻转头咧，我都话啦，而家我成10年前有多十几年前去埃及咧，游尼罗河，佢有一个，虽然佢当然都系好多要坐车，但系佢有几日喺尼罗河度嘅，咁啊好写意，好舒服。虽然嗰啲船就比较简陋啲，唔系好靓。咁但系咧，当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系震惊嘅尼罗河，原来系真系冇我想象中。 即係一個咁壯觀咧，原來係好窄嘅尼羅河。原來尼羅河一路都好窄，係只係去到差唔多河口啊，嗰、那個開羅啊。Cairo 嗰度咧，先突然間開闊，咁就好闊啊，確實係。但係原來即使你稍微中游嘅地方，唔好講上游咧，直情差唔多咧，你啲游水叻啲咧，你可以一邊岸游到另一邊岸嘅，你係兩邊都睇到嘅。但係亞馬遜河咧，你係完全睇唔到嘅。喂，你唔好話長江啦，長江啊嗰啲咧都好睇蒙眼㗎，其實對面都好闊嘅長江有啲地方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世界第一大嘅熱帶雨林。啊，第一大个河啦，吓、啊、咁样咧，头先讲第一大个瀑布啦，咁当然咧嗰、那个高度咧就系、是、喺比利时啦，我哋冇去。咁但另一个咧就系、是、世界上头先已经讲咗，就是、最高嘅海拔最高嘅首都，就系、是、玻利维亚嘅拉巴斯，吓、啊、亦都系一个国际机场啦，亦都系最高嘅。咁另外一个就系、是、世界上当然系最高嘅一个古城，甚至叫天空之城，哇！而家个个去南美都要睇嗰个噶啦、就叫做 Machu Picchu。马丘比丘有冇听过啊？马丘比丘就系喺即系秘鲁境内嘅、啊，就系、是、以前系古印加帝国嘅一个，哇喺海拔好高嘅崇山峻岭之中嘅一个城。呢、這个城好似系1921年先至被发现嘅，其实、 啊、有冇去到？ 即系发现有去，所以呢、這个而家佢系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双遗产啊，双遗产就系一个自然遗产同埋文化遗产、啊這個、那个咁马丘比丘系好出名啦吓。咁 啊另外咧，当然仲有一个就系啦。世界上最高海拔最高，然后可以行大船嘅湖嘅淡水湖、啊、 海拔 就系叫做系啊。咁但系我哋去到咧，我一路以为咧呢个系世界上海拔最高嘅湖啦。但系我即系后嚟再睇清楚，唔系。咁我亦都去到咧有啲秘鲁，其实个湖咧好得意嘅，佢有60%左右咧就系喺秘鲁嘅，有40%咧就喺玻利维亚嘅，即系佢系横跨嗰两个国家嘅。咁讲真，不过迟啲我会同大家解释，其实秘鲁同玻利维亚咧以前咧系差唔多一个国家嚟嘅，后嚟先分裂成为两个国家。好啦，但系今天咧就60%就喺秘鲁，40%就喺玻利维亚。呢、這个湖嘅面积系香港嘅面积，香港唔系香港岛啊，即系加晒嘅8倍。 哇！ 香港嘅8倍。咁但系咧、原来咧佢之所以出名咧就个海拔够高咧，佢系3000多米嘅。啊、接近4000米，咁样咧就系、是、我唔记得，我要再睇翻啲资料咧，因为太多米数咧，嗰啲高度咧，即系我去过呢个高高低低，我唔记得晒，唔知系咪去3600米咁上下啦，定系3800米，好高嘅。我哋去到咧，其实已经好惊高山反应噶啦，吓、啊。咁但系好彩，幸好都冇事。咁但系佢系话，其实佢系咪最高嘅湖咧？唔系，当地嘅响度都话，佢话唔系，我哋玻利维亚有啲仲高啲嘅湖都有，但系佢系高得嚟够大，而且够深。因为佢最深嗰度咧系接近300米深，好犀利，所以咧系能够行大船嘅，喺上面能够行大船嘅。咁、但系原来佢又唔系完全系淡水嘅，佢话嗰啲水咧、一般人都唔攞嚟饮嘅，即系附近住嘅人都系反而系攞河水，一个湖水咧都系有带咸味，虽然佢唔系海水咁咸。 点 解咧？冇啊，佢冲击落嚟啊嘛，因为冲击落嚟咧，其实佢系唔系话去得咁快嘅。嗱、因为佢个水体就好大啦， 系 个 body of water 好大，咁、所以咧，其实佢每年咧就因为嗰度亦都好干燥，亦都日照好劲，所以佢蒸发量好大，但系亦都靠周围嘅河流，即系嚟去补充。咁、所以每年咧，其实佢嗰、那个湖面咧系会升降嘅，但系个升降咧系讲紧由一米去到 1.2 米或者最多是 1.5 米、即是那个变化、都紧要。咁就即是看看每年的气候的变化啦，是吧。咁但亚马逊河我们去一度先夸张。我们去到亚马逊河的流域的中央有一个叫做马鲁斯的地方、Manaus。咁 Manaus 原来好威的，不过即是今个礼拜讲不到啦，我下个礼拜讲给你听几威啦。其实在巴西的历史入面。咁但那度亚马逊河先夸张。他说原来那个年的水位降落咧，平均系10米。 哇，好 啲矮式游水啊！亚马逊啲 flooding 好劲噶， 好劲噶啲 flooding， 即系话个旱季同埋雨季咧，原来系可以相差10米。但系由于全球暖化嘅影响，同埋厄尔尼诺，其实厄尔尼诺对南美嘅影响系好劲好劲嘅，吓、即系首当其冲。因为厄尔尼诺就喺秘鲁对开个海面啫嘛，系、嘛？秘鲁对开个太平洋嗰个海面噶嘛。咁佢话咧，我哋个响度咧都话好慨叹，其实啲人都唔知点适应。当地好多居民啦，即系梗系讲嗰啲原住民啊吓嗰啲咁样啦。佢话因为佢话旧年嗰个雨季咧，原来佢嗰个上升唔系相差十米，系相差咗19米。19米是完全史所未见的，是 flooding flood 得好紧要的。 哇，好多都浸晒啊！佢话呢个就系一个好强特强厄厄尔尼诺啊嘛，吓、啊、咁、嗯、其实亦都系受到全球暖化嘅影响嘅吓。好啦，咁样咧就呢、這个就系南美洲嗰啲威水嘢啦。咁啊，讲翻我哋嗰啲渣嘢啦。一扎嘢咧，其實真係南美洲，我頭先話一個壯舉咧嚇、嗯啊，即係唔係話嚟去自己係褒獎自己，而係話嗱，第一佢首先頭先講咗啦，即係你去嗰個嘅旅程係非常之長，即係去扁同埋翻扁啦嚇、啊，回程啦咁樣。另外咧，你玩嗰即係卅幾日啦嚇，即係三十幾日啦嚇，你減咗嗰度四廿一減咗幾日，咁啊，但係咧其實真係舟車勞頓得好緊要嘅、嗯，即係汽車啦，即係長途巴士啦。又坐好多四驱车啦，直情系好似真系过山车咁样嘅，抛得好劲嘅。呢又有啲沙尘嘅黄泥路又有啦，但系咧，当然游轮嗰阵时系休息啲啦。咁但系咧，嗰、那个时间就长啦，所以就舟车劳顿啦。咁样咧，另外就系嗰个 jet lag 系紧要嘅，大家都估到啦，因为佢同我哋又啱啱争咗十二个钟啦嘛，系、嗯、嘛，即系神分颠倒嘅完全。所以讲真，我而家咧翻咗嚟几日，但系其实我都仍然系有少少 jet lag 影响。因为你啱啱系减十二或者加十二啦，即系譬如你下昼三点嗰阵时咧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因为我已经习惯咗成个几月喺南美啦嘛。我而家香港下昼三点就系南美嘅凌晨三点，系应该瞓得最冧嗰阵时候。所以我而家翻咗嚟几日咧，下昼两三点咧，个人就直情咧系乌眉瞌睡咧，嗡啊嗡啊，好嗡得好紧要嘅。因为佢哋就啱啱应该就系喺南美系凌晨两三点啊嘛，所以系十二个钟一个队吓、嗯啊。虽然佢有少时差嘅，即系譬如圣保罗啊同埋利马有啲时差，但系总嘅嚟讲系接近十二个钟。咁呢个咧就个时差 jet lag 又辛苦真系。咁、嗯、嗱，当然另外咧就水土不服，原来真系我哋嗰团咧好多人都肚饿，包括我太太、嗯、都肚饿。我家姐仲弊，发烧烧咗成差唔多八九日。 哇！ 佢喺船上面咧，好咗佢喺船上面先冧，其实佢之前已经烧噶啦，佢死顶，去到船上面顶唔到啦，因为佢船嗰、那个游轮系中间啊嘛，卒之咧就睇医生，一睇医生啊，我同我太唔系我太太同我家姐两个，其实我哋住喺隔篱房噶吓、都系即系搞笑，呢啲系极烂嘅烂嘅，但系真系会发生噶、嗯，原来话隔篱有间隔篱房。即系我哋间房隔篱有间隔篱房，我家姐间房隔篱又有间隔篱房，即系佢又唔系叫 quarantine 嘅，佢 quarantine 可能系太得人惊英文啦，佢用叫 isolation。我老婆就被 isolate 廿四个钟，即系话困喺房唔准出嚟。 哎呀， 我家姐咧就被 isolate 三十六个钟。咁啊以为三十六已经惨啦，唔系三十六咧，佢有人嚟同你探热嘅，真系。 系 佢嗰个 medical center 船上面嗰个医疗中心咧，佢有人同你探热，就间中就打电话嚟 check 你有冇出去。真系嘅，睇你喺咩房，你有几得人惊。咁、然后咧，佢哋探热，发觉佢未退烧，又再加多三十六个钟，佢系被隔离咗七十二个钟，喺间房入面。 惨啊！ 系啊，咁然后问翻我哋团其他人咧，差唔多有一半人肚饿。 哇！ 吓、啊，好啦，最后一样嘢得人惊嘅，当然就系高山反应啦。其实我哋团好多人都好惊，所以咧，其实我哋最嗰条嗰团最多嘅人曾经去过四十人。因为我哋四十一日咧，其实系有成三四个团组成嘅，有啲系参加呢、這个，有啲系参加呢部分，有啲参加，即系佢有好多部分嘅吓。咁、但系咧，我哋系最勇嘅咧，就系即系由头踩到落尾四十一天啦。亦都有两母女咧，亦都系由头到尾踩四十一天嘅。咁但系咧，亦都咧到最后去玻利维亚，因为玻利维亚系最高嘅，卒之其实系剩翻九个人啫，系九个人真正嘅团友吓，其他领队嗰啲唔算啦吓，九个团友去玻利维亚，因为确实。秘鲁已经高噶啦吓，马丘比丘越高，但玻利维亚咧平均都三千几，有好多地方系过四千。咁、我系破纪录咧，系喺四千五百米过咗一万耶，一万耶，即系喺个沙漠旅馆，亦都曾经我哋个旅游景点系经过一度系五千二百米，我哋停车嚟玩。哇！但系个个之前好惊好惊噶，食晒高山药噶咁样样吓。咁、但幸好 touch wood 啊，我哋叫做啦。都冇大事發生今次，咁、都個導遊幾好嘅，因為佢嘅心理輔導好好嘅嚇，咁、就係即係叫做有驚無險啦嚇、好，咁但係眨眼時間到啦，咁、我都話啦，呢個其實係一個引子嚟嘅咁跟住咧，我哋逐個國家，巴西、阿根廷、阿智利啊嚟去講解佢哋嘅風土人情， 慢慢聽， 好嘛？好，咁下個禮拜再見啦， 再見， 拜拜， 拜拜。